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

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Wanted the fame, but not the cover of Newsweek. Oh well, guess beggars can't be choosy. Wanted to receive attention from my music. Wanted to be left alone in public, excuse me. But wanting my cake and eat it too. And wanting it both ways. Fame made me a balloon, cause my ego inflated when I blew sleep. It was confusing, cause all I wanted to do was be the Bruce Lee of loosely abused ink. Use it as a tool when I blew steam. Woo! hit the lottery, ooh wee. Forget what I gave up to get, it was bittersweet. It was like winning a used me. I'm finally, cause I think I'm getting so huge, I need a shrink. I'm beginning to lose sleep. One sheep, two sheep, going cuckoo and kooky is cool key. But I'm actually weirder than you think, cause I'm friends with the mom. Seize the moment and don't squander it, cause you never know when it all could be over tomorrow, so I keep conjuring. Sometimes I wonder where these thoughts spawn from. Yeah, ponder it, do you want? There's no wonder you're losing your mind the way you want. I think you've been wandering off down yonder and stumbled on to Jeff Van Vondren. Cause I need an interventionist to intervene between me and this monster and save me from myself and all this conflict. Cause the very thing that I love killing me and I can't conquer it. My OCD's talking me in the head, keep knocking. Nobody's home, I'm sleepwalking. I'm just relaying what the voice in my head saying. Don't shoot the messenger, I'm just friends with the one day that I walk amongst you a regular civilian, but until then drums get killed and I'm coming straight at MC's blood gets spilled and I'm taking back to the days that I get on a Dre track, give every kid who got played that bump the feeling and shit to say back to the kids who played them. I ain't here to save the fucking children, but if one kid out of 100 million who are going through a struggle feels it and relates, that's great. It's payback. Russell Wilson falling way back in the trap, turn nothing into something, still can make that straw in the gold jump. I will spin Rumpelstiltskin in a haystack. Maybe I need a straight jacket, face facts, I am nuts for real, but I'm okay with that. It's nothing, I'm still friends with the monster that's under my bed. Get along with the voices inside of my head. You're trying to save me, stop holding your breath. And you think I'm crazy, yeah, you think I'm crazy. I'm friends with the monster. 心中完美的天涯，迎着他。

深情的拥抱，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哈哈哈，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啊啊啊，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啊啊啊，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三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无数中华瑰宝。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Yo adoro a Beijing.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 Мне Пекин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ся. Мне Пекин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ся.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 挖掘地情资源，展示地域文化，存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公众。北京故事，说给你听。九六九致书北京，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北京故事说给你听，欢迎收听九六九致说北京。今天的《致说北京》来和您聊一聊清代北京人怎么拿工资。躺在天子脚下吃皇粮，这话不好听，却是清代许多老北京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当时他们中拿死工资的占了绝大多数。清顺治四年时，北京城共65.9万人，其中八旗近40万，加上奴仆共48万。到光绪年间，满汉内外城分治界限已模糊，但内城人口67万人中，汉人只有3.5万。从理论上说，只要在旗，清政府都会负担其生计。所谓生则入党，壮则当兵，旗人不能从事农业、工商等职业，只能当官、当差或当兵，靠死工资生活。此外，每名成年男子还会分给50亩地，也算是上了份保险。这份死工资究竟有多少呢？据记载，清代一品大官员的年薪为1.8万两，从九品小官是32两，比御用的铜匠收入还低。官小俸薄，不能自养，所以政府每月还要发放粮食，两者合称钱粮。当时的粮食从南方漕运而来，路途遥远，加上库房周转等弊端重重，下层的官兵很难领到新粮， 故有齐人吃老米的说法。考虑到收入的微薄，无以维持体面，清中期后除钱粮以外，略大点的官还会发养廉银，一般是每年40两，类似于今天的绩效岗位津贴之类。清代奉行的是标准的小政府政策，收入有限却要养活这么多人并非易事。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收入的要求水涨船高，到光绪时，普通步兵的工资已涨到每年的17两，外加20斗米，吃工资的队伍日益庞大，成了沉重的负担。此外，漕运自咸丰时便已不畅，粮很难按时发放，只能折现，进一步加大了财运的压力。为应付财运的危机，清末的政府只好发放货币，引发了一轮又一轮通胀。此外，拖欠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咸丰时期普通军人只能拿到6-7成的工资，其中一部分还是严重贬值的铜钱，甚至还有难以流通的铁钱，这也给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虽然有指挥无方、武器落后、体制腐败等原因，但与士兵的工资低、饱受克扣也有一定的关系。大锅饭毁掉了曾经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军队。据清末驻华的俄罗斯武官记载，当时这些终身制的军人没有统一的军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射击时不会瞄准，缺乏纪律性，站岗时甚至将步枪交给看热闹的百姓玩，自己则躲到一边去晒太阳。其实呢，他们也是受害者。到清光绪的33年，再次召裁奇想，最普通的骑兵每季发俸米一袋，约155斤，月饷银1两，已不足糊口。到清亡前夕，已有数十万骑民沦为饥民。看来靠拿死工资终究不是办法。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近期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市方志馆和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办的北京恢复高考40周年专题展在北京市方志馆1层展厅开展，本次展览持续展出到9月30号。展览涉及高考报名、应题、考试、评卷、志愿填报、录取6个方面，以图文展板、电子音像、实物与沙盘模型等形式，呈现了北京恢复高考40年来的改革历程。此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期间主办方将根据市民参观需求或预约情况安排专人进行讲解。前往参观的朋友可在9月30号以前前往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北京市方志馆进行参观。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故事，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北京故事说给你听，再次感谢您收听由经典969与北京市方志馆联合为您诚意出品的969只说北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顶呱呱8月25日9周年庆震撼来袭，9元全程办理注册新公司，9.9元全月会计代理，再送9个月专属法律顾问，注册商标立送名片设计，更多活动尽在825顶呱呱9周年庆，热线52514个052514个0，上网搜索顶呱呱。 Club D1 10年辉煌不凡，闪耀工体夜生活，前沿的电子流行乐，释放你心中的狂野，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地址：工体西路8号，电话：010-6500-8888。